大家好，我是刘世良。香港现在去到关键的时刻，香港人正面临很严峻的考验，而城寨创办五年亦都是去到关键的时刻了。我们在手机上面是有一个 Apps 给大家下载的，如果大家下载了之后呢，就可以加入通过这个 Apps 成为城寨人的会员，亦都可以在 Apps 里面参加我们的活动，或者是在 Apps 里面购物。這樣的話呢，是支持城寨繼續走下去的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點下載這個城寨 Apps。 就剛才呢休息期間就知道已經推進到九龍灣了，那就會不會就是上次我們網聚的時候出現樓下就是路障跟著催淚煙蔓延的情況呢？這樣 他不是等我兩條友收咪是吧，跟著等我們是吧，大佬 如果是就更嚴重。那順便告訴大家聽，上個禮拜即是網聚再上個禮拜就因為很多人來不到，那所以呢就我們今個禮拜六下午三點鐘就會再舉辦多一場，就給那些報了名 waiting list 那些朋友的，那就是記住了，那就除非今個禮拜又是殺到你，這排都是興開這個為業界的，真的全港那些什麼光復香港很多公路那些噴漆都抹了，唯獨是為業界沒抹的，還在那裡那些口號。大家記住了，到時大家就自己準時出現，如果你說我不來得的，你只可以 email 通知我們，讓我們可以安排給其他人。剛才我們講到呢，就是另外就是有一宗新聞在網上流傳的，就是說沙田的一個中學生自殺，咁香港01嘅報道，咁呢就訪問咗呢個嘅校長，咁呢個校長呢就係話呢就同送中條例冇關，佢話啫啦。咁但我覺得始終大家都要冷靜，包括太子站有冇死人等等呢啲嘢。點解呢？我覺得如果對家係要 provoke 大家升級嘅話，而去執行呢個緊急狀態令嘅話呢， fake news 呢就係佢嘅作用嘅，我覺得。我唔係，我再講唔係唔關心受到警察襲擊死嘅人，如果係第一個大頭上街，討回公道， 是 吧，逆權公民時代責無旁貸。不過如果這個是 fake news 的話，大家就要小心，它會令到大家的情緒會失控的。其實如果是不是只是一個，還要摸掟一個的示威者在太子站被警察打死的話，是吧，這個就是等於香港的光州事件來的，那個 scale 不是只是靠幾條友去太子站擺花就可以擺平的，不是這樣的 scale 的，如果是就。所以一定要有事實根據的，我覺得。這件事。如果你說我是一腔怒憤，出於一個義憤這樣衝出來去跟警察衝突的話，就會跌了下去這個 fake news 的陷阱，如果是 fake news。所有 fact checked 的人告訴我究竟有沒有 check 過，一或只是打了 fact checked 那兩個字在這 裡。 我相信這個是重要的，如果死人。真的，大家不要輕易去傳這些東西。如果真是死人的話，因為那個就是整個運動大家集體將它升級的一個的可能來的。 不只是 fake news 的問題，即是其實對當權者面對呢，即是步步即是敗退的一個的民意的時候呢，其實唯一能夠是玩回自己的劣勢轉頭的呢，就是不斷是provoke你嘛，所謂激嬲你嘛， 等你做出一些譬如是無差別攻擊的行為啊，或者令到警察傷亡啊等等的行為。但是我相信他今次難的，其實為什麼呢？因為我相信經過這兩個幾月來呢，你觀察到示威者本身呢都已經呢是一路呢是有這個的，即是進化他們自己，譬如在那個的前線裡面呢，他們那些的消息啊是走得很快的，其實 因為有很多人幫手做斬光嘛。但是即係講返你上一節呢，臨尾你想開嗰個嘅主題呢，就係話呢我哋不斷用呢一個嘅武力同呢個差佬升級嘅問題，我覺得呢個係值得辯論嘅，如果從即係成個運動嘅方向角度。即係頭先我前提已經講咗呢，就係話當權者唯一嘅辦法喺而家嘅階段呢，就只係激嬲我哋嘅啫，咁我哋就不斷用即係武力同佢升級。第一，我覺得即係大家要諗嘅就係、是、我哋嘅武力無論點樣升級呢，都冇辦法只能夠同佢對比嘅。 佢合法殺你， 係咪？佢亦都係合法 的。咁頭先有個聽眾都 confirm 咗，就係嗰支頭先我哋睇到喺維園嘅卧底嗰支係 Clock 17嚟嘅。嗰、那個唔係便衣警察，唔係 CID 嘅自動手槍嚟嘅。 我覺得第二樣嘢我覺得有危險嘅呢，就係、是、呢我哋成個運動呢 走到去一個方向的時候呢，我們是跟差佬那種即是角力呢 出不返嚟 呀，變咗焦點呢出唔返嚟呀，係呀。 所以我就話你如果美國 Marcus Rubio 呢個法例係重要嘅，你褪返出嚟，警察其實唔係我哋成個運動裏面要打倒嘅對象嚟㗎嘛，係咪打倒警察數咁就點呢，第二個警察總長上去咪一樣係咪，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唔係追求一個制度上嘅變革，係一個政治體制嘅改革，或者長遠嚟講國際勢力對香港一國兩制嘅監督，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嘅，其實 咪，所以我咪話囉， 等於92年提出嘅呢個美國嘅呢個香港關係法一樣，當時我哋已經睇到一國兩制需要國際監督嘅，係有面向國際嘅一面嘅。好啦，而家終於發揮個作用，其實係講緊二十幾年前大家嘅工作嚟嘅，嗰個係 延續落去嘅啫。 你記唔記得就係 Tom Bosberg 我哋幾個做嘅一個法案？ 記得。 所以我就話而家如果去到呢個地步，香港人今次的聰明才智是要發揮出來，就是如果我們繼續在前線裏面去跟警察對抗的方式，我們要看對整個運動有利與不利，這個沒有一個所謂客觀的標準， 不 我 是判定是對與錯，這個不是對與錯的問題。 你就從個運動的角度，我就從一個即你講成個戰略的角度，我就從個運動的角度去想這個問題，即我作為即係參與者， 即係唔係話叫大家解散，冇呢樣冇呢個咁嘅出發點，而係話一個純粹一個戰略上嘅需要。 喂，我哋唔合乎成本效益嘅地方係在於咩呢？喂，第一，我哋將變成咧係不斷送人俾咧，好似人哋諗住引蛇出洞咧，我哋全部送曬我哋啲即係最優秀嘅精兵，俾差佬拉曬佢打一大鑊，跟住咧令到其他啲人咧又好傷心又好失望。喂，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喂，有啲人係算啦。咁樣打法 唔知點算， 我唔夠鬥，唔係有啲好保守嘅人，我描述緊佢哋嘅諗法啫，就係會咁中計㗎啦。就喂，我再送我啲仔上前面，鬥唔過共產黨㗎啦，由佢啦。喂，反而咧係對我哋成個運動咧，同埋頭先你講嘅戰略嘅 momentum 咧，係受到打擊。你好簡單啫嘛，差佬今次突然之間一個屈美十咧，第一次嚇係民陣申請嘅遊行咧，係完全否定嘅。唔單止係遊行否定，集會 都否定， 都否定 嘅。即係公民9月2號、9月3號就 OK 喎。 奇怪 係啊， 奇怪。 即係今日同埋琴日天馬公園嘅集會就 OK 喎，所以佢有戰略考慮喺度嘅，我覺得。如果你有個所謂嘅全局啲嘅睇法嗰陣時候，成個運動唔係淨係街頭衝突，你睇到佢成功其實係喺國際層面，由一路開始，由4月開始，訪美去歐盟。因為這個有 stick 在這裡，他們這個送中條例國際社會有這個利益在這裡。好了，現在到一個這樣的地步，其實在國際輿論裡面我們是絕對的優勢來的， 是 絕對的優勢。除了北韓和一個叫做中俄友好協會發表過支持這個的聲明之外，是中俄友好協會的副主席，仲要是不是普京啊， 北韓那一下呢都已經是搞笑的了，就看完之後呢都是噴飯那樣。但我回轉頭去講這個問題，即話說回頭，大家不要理解我們是切割，而是說我們以什麼為整個運動的即主體是緊要的，即亦都不需要說誰不能說服對方，但始終都是要講我們那個觀點，就是你和理非是在於什麼呢？你唔好俾好多，因為我發覺咧就係、是、咧，無論港人港地又好啊，嗰啲咩資報嗰啲咁樣，係不斷咧係剪嗰啲片段咧。就算佢太子佢都刻意想剪啊嘛，就話嗰個揸錘仔嗰個叔咧、我哋佢就係剪前嗰段係空嗰段，而有啲人係俾佢mislead 到嘅，係真係俾佢 mislead 到嘅，就係、是、咧啊，你包仔抵死啦，係嘛？你而家去搞人哋，咁差佬咪入去咯。咁喺個過程裏面塔下 Q 做多咗。 我自己簡單啲睇嘅，我覺得 係唔出奇喎。啲人有啲人真係咁反阿條 佬。如果林鄭所講嘅係真嘅，閉門佢係傀儡， 係 北京操盤， 係 我想問乜嘢先至制衡到北京係我哋嘅考慮啊嘛？你諗下係咪啊？你喺灣仔放火係咪可以制衡到北京咧？ 除非嗰度天安門咯。 你去燒嗰啲路障。咁我當你係真係勇武嘅去同速龍打，你嗰個 moment 裏面你覺得自己係為香港去奮戰，但係你再褪後諗一諗，呢樣嘢係對北京嚟講係完全不痛不癢，甚至如果用我哋頭先所講人質外交嚟講，甚至係對佢嚟講 仲好， 係有一個嘅 mileage 喺度添。 叫做打香港牌。好啦， 同埋佢 真正制衡到北京，其實就係貿易談判嘅結果，我覺得。 因為點解呢？佢要開始說服咧外國嘅傳媒咧，我發覺到佢最近咧就係話，我哋嘅示威係越嚟越 violent 嘅。係咪？嗱，外國啲傳媒就算點中立嘅記者都有咁即係片言隻語咧，係咁噏過下嚟噶。第二咧就係佢要不斷去說服咧佢內地嘅群眾咧，香港呢一場運動咧 係港獨，同埋針對內地 嘛，係暴力啊嘛，同埋針對內地， 將香港從祖國分裂出去， 真係反中亂港 啦，真係反中亂港。我就係話勾結外國勢力呢個係做硬噶啦，不過就係名正言順咁做。係呢個係有個論述喺背後，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一國兩制其實係有一個國際嘅底。沒有一國兩制，呢個係中共自己講唔出口，但佢個心都係承認嘅。好啦，而家就係問題就係話，而家唔係邊個主導。而家唔係邊個主導，其實環球時報有講過呢個問題，而家唔係邊個主導嘅問題，而係話究竟你可唔可以淨係話我中共要點玩就點玩，而家香港人就話 no， 你一定要跟返規矩玩。呢個規矩裏面有部分嚟自西方嘅核心價值，包括公民社會嘅人權、法治、自由呢啲咁嘅嘢。呢個唔係親西方，呢個我哋攞緊嘅係一個叫西方嘅核心價值嘅，唔係某一個政權或者某一個執政黨我哋做佢嘅傀儡。所以呢個分得好清楚，就算去到美國遊說，呢個人權及民主法案嘅通過都係一樣，呢個係保障香港嘅民主、人權、自由。你接唔接受呢樣嘢？如果真正制衡到中共嘅係美國，我相信冇意義嘅呢個，而唔係我哋街頭嘅勇武示威者。如果咁嘅情況下邊嗰陣時候，我就係話和李飛上場唔係再搞咩維園集會遊行，而係香港嘅民主派嘅政客。是這個時候要挺身而出，挺身而出，除了去美國遊說之外，去加快這個法例在美國國會表決，盡快通過這個法例，這個就是他們的工作。我覺得第二準備復會，在議會裏面去跟這個建制派和林鄭的政府是全面去癱瘓這個政府的運作，這個才是有用的。其實你在街頭你拆了鐵欄，他兩天就裝好了，是不是？這個就是所謂街頭衝突，它的限制，它的局限。街頭衝突有沒有它的功用呢？我覺得是有的。街頭衝突很多時候是喚起了一種人的一種情感上的動員的。你見到那些示威者那種豁出去一往無前，就算當日在機場 831， 在機場出來長征這樣走出來，是不是？其實都是即是很感動人的。是不是二十多 K 是這樣走出來，走四五個鐘頭的人，然後車隊你看到在拍高空拍下去，一路在沿著青馬橋進去接那些示威者的青隊的車隊，是完全沒有停過的。 五千多架嘛，那些人計算是。 還有是你看到很多是你看到是中年人，不是說示威者那樣的。所以這個就是我經常覺得為什麼勇武和和李飛不會切割的原因。但是兩個就是一個矛一個盾一個這樣的關係的時候呢，事實上你就要因應那個形勢的發展呢，而去幾時要去用，而共產黨一路捉到現在為什麼不是好像以前那樣如取如攜呢？就是他知道但是他沒辦法應對，因為你兩邊出拳嘛，而這個又是正如林鄭對商會所說，這個是國際的一個很複雜，就是路透社所說是一個很複雜的國際關係。複什麼雜呢？其實就是中美貿易戰。如果中美貿易戰裏面他要在美國不可以這麼多讓步，他就會拿香港來讓步，來對沖他在開放市場或者是在他在其他美國 ask for 的東西，包括開放這個資訊科技等等這些東西裏面，可不可以暫緩而放香港一馬。我相信呢，現在美國朝野考慮著，包括美國的為什麼他一路見肥佬禮啊等等這些東西，我相信美國佬都是擺個姿態出來的。你問我，即是彭斯好蓬佩奧好都是擺個姿態出來，就是說即是他都是用緊香港牌，肥佬禮我條僆來的，你想不想停啊？你明白嗎？ 不是，所以我在 他都是這樣用這樣的方法的。其實 因為我在美國收的訊息呢，就是美國在不是很情願就香港的問題裏面是加很大的力度去逼老共的，尤其是在前兩三個月的時候，即是他覺得你們見好就收了，即是我感覺到的 message， 我只是重複，真的不是我的意見，就是例如說喂 其實差不多的啫，暫緩撤回獨立調查沒問題，但是你們再嗌那些呢，好像似乎不是現階段是可以解決的問題來的，你繼續在街頭那怎麼算呢？這樣 這個你要看傳統美國國務院一路延續， 我就覺得他很建制的想法， 一路延續這個的香港貿易這個獨立關稅地位呢，就是香港關係法一路為什麼不發作呢？ 是 因為美國的國務院一路在香港的外交事務裡面，香港是沒有一個地緣政治的考慮，跟台灣很不同。 是 台灣你想想，他在這個時間突然間軍售 F-16V 給台灣，亦都知道呢，我相信美國是全力支持蔡英文連任， 同埋打台灣牌， 諗到嘅其實，因為嗰個台灣係一個地緣政治嘅考慮，就係要制衡島鏈圍堵呢個中國，係 最大個航空母艦啊，要喺東南亞 北沉嘅航空母艦，所以話下一步咧，如果 Donald Trump 連任嘅話，就會駐軍台灣，但係香港係冇一個地緣政治嘅考慮，嗰個純粹係一個嘅經濟利益嘅考慮嚟嘅，所以佢嘅著力點係好唔同嘅，佢着力嘅程度都好唔同，是由1997年到現在，你看著美國人都目睹香港一國兩制一路敗壞的啦。 是。 為什麼每一次他都是國務院繼續延續，叫總統去延續這個獨立關稅地位 呢？ 是不是他就是因為他覺得他最重要的就是在經濟上香港一國兩制存不存在嘛。所以大陸佬為什麼這麼怕攬炒是有原因的。 是。 因為他最擔心的其實就是經濟一國兩制，經濟上一國兩制不存在。 這個就是中美共同利益都是一致的一樣 的。是啦，他們的利益是一致，你就要捏住他這個要害。即是說現在一種這樣的軍警政權，國泰事件、Hong Kong Bank 事件，你要將它發大，去給西方看到，喂，大佬連法庭檢察主任協會那封信都有說的，國泰事件將會在 DOJ 發生。好啦，將來你美國企業在香港，喂，要跟呢個共產黨嘅規則話事玩嘅，個玩法，我相信林鄭當日漏出錄音帶嘅，一定有美國嘅商人、商會代表喺度。佢嗰番説話講俾佢哋聽嘅，其實 係， 我覺得係。如果係咁嘅情況嗰陣時候，你就要諗啦，即係你要聰明啲，就係話嗰個街頭衝突裏面，我成日都話唔係完全用一種道德角度去睇嘅。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係好。好悲劇性，你明唔明？如果係一個絕蝦，我叫聖戰。 但我又剛剛講翻句説話，佢哋嘅講法咧，佢係不斷測試緊老共嘅底線啊嘛。佢而家喺呢個街頭衝突裏面，包括嗰個口號叫“光復香港”，即係時代革命。 而家佢講下講下都冇再啄住你啦。 跟住就將嗰個勇武繼續升級嘛。其實佢係不斷測試緊老共嘅底線，究竟你讓唔讓？讓唔讓？讓唔讓？咁樣嘛。 嗱，焦土今次就測試到咧。他是幹傷的，我覺得攬炒就是焦土派過去那兩年所說的東西，即是說如果香港是終於都要一國兩制要滅亡的，我不如毀了香港，我不益你嘛，個邏輯就是這樣嘛。好了，這件事究竟美國會不會容許發生，我都是不會的。 我覺得美國佬不會咯，我即係回憶翻個零個月之前，從喺佢 美國佬係和你飛嗰條路線，佢唔係要香港搞顏色革命，呢個係中共夾硬屈落去嘅啫嘛，其實係。 同埋佢係好建制嘅諗法。 喂，你諗到啊？點解佢烏克蘭會有咁嘅改變咧？ 因為背後有歐盟。 因為背後烏克蘭係地緣政治制衡呢個大俄羅斯啊嘛。佢係一個地緣政治嘅考慮嚟噶。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出現嘅顏色革命。因為佢就係睇到普京。是對整個歐盟來說是有威脅嘛，所以他就要支持這些國家去顏色革命，但香港我想說一個這樣的城市搞什麼顏色革命呢？真 搞不到 搞什麼呢？我想說是搞不到的，他的軍隊就住在下角度，是不是搞什麼顏色革命？大家不要給這些口號和 imagination 或者一些 fantasy 去充分自己頭腦，如果你回到現實政治，你是要中美角力的下面去看香港問題的話，那你現在要個矛頭焦點在哪裡，大家就要對準這件事。始終你見到塞機場那天，特別是那個環球時報的記者被人揼過那次，外國傳媒是 不是很 like 的 flip 的，這件事 不是很 like 的，因為他覺得香港人過去一直在國際的品牌的，其實就是叫做和理非遊行， 是 有一個品牌在那裡的。那所以如果你說要再塞機場的時候呢，我覺得是要看清楚個時機在哪裡。 不是，很多外國記者是這樣，我昨天看一段ABC News 的那個外國記者呢，用了50分鐘拍那段片，那他是幫我們有兜的，他就說我們第一天立刻 make apology 的，即是立刻道歉的， 咁當然呢我成日都覺得唉用武還用武嗰班道歉還道歉道歉嗰啲隨時我哋和你飛嗰啲友嚟嘅大佬 都唔係嘅應該可能都係嗰啲人嘅友。 但係我覺得守返呢條線係緊要嘅。即係你第一佢估我哋唔到呢我覺得呢個係戰略係重要嘅。佢以為我哋冇力升級嘅時候對唔住喎我冇理由唔升級喎。你以為我哋會同人哋切割嘅時候對唔住 喎。 我哋又冇切割喎。係咪喂我哋要即係佢上下其手我哋都要有進有退嘛喺個運動裏面。 咪同埋好簡單咋嘛如果佢而家冚冚聲就話要緊急狀態緊急狀態如果你突然間嗰個嘅轉咗個去國際勾結外國勢力嘅話佢冇著力點㗎喎又係。 係。 佢突然間變咗冇著力點㗎喎喺度。 嗯。 呢個唔係話一個對運動嘅消失或者延續嘅一個決定性嘅睇法。你所以唔存在因為今次係冇人 command 到個運動消失與 command 唔到 嘅其實 command 唔到 完全呢個討論都係一個戰略性嘅考慮我覺得 嗯 如果大家認為而家呢個局勢喺嗰個嘅街頭衝突裏面根本實際 所以我就回憶起返呢你記唔記得喺新城廣場之後呢有個即係警察家屬呢打上去即係網上電台 D100 講呢就話其實佢哋係等緊有一日呢就係佢嘅 警察 差人去浩源嘛，係咪佢就諗住即係 fit 返啲民意過嚟佢嗰度嘛。同埋等我哋個運動呢係完全失晒個焦點嘛。嗱你對付每一間警署其實某程度上如果從運動嘅角度我唔知道 我覺得係失焦㗎喎。我唔明㗎喎其實我從來都係咪你每一次咁圍完佢之後跟住就俾佢拉幾個跟住又拉幾個咁有咩意義呢即係正如嗰次喺沙田嗰個警署咁㗎嘛。是咁燒是咁燒啊反而嗰次差佬就醒喎。 你射一兩粒出去彈都唔出嚟。 完全唔出嚟嘅時候我哋都唔知去邊度著力喎。所以我覺得而家嘅運動方向我哋係要回歸返喺嗰個和理非嘅陣線。因為我哋已經損失得太多人我哋而家1117加埋今晚唔知幾多啦大佬。可能 而家就好似喺巴士嗰度抄緊人啦九龍灣上巴士守人。 係咪 係啦上巴士守人。即係話佢呢個大區部呢除咗立法會議員歐樂軒啊譚文豪啊等等佢哋之外呢亦都係呢而家無即係唔係淨係喺示威嘅現場嘅拘捕嚟㗎。 嗯。 係入警察入呢個地鐵站啦當日機場大撤退之後其實佢係全線地鐵站守㗎其實。 嗯。 唔係淨係喺機鐵嗰幾個站㗎。因為停咗啦嘛機鐵。佢喺其他地鐵站嗰度守。咁就我相信佢係無差別踏咗你先。 嗯。 一講兩句嘅話就暴力對付。 打你鑊先 咁呢個係 扣你48小時 當你黑社會咁打嘅其實而家係 放你都好唔告你都好玩你一兩年叫你返嚟報到 係呀或者宵禁令呀唔准踏足邊度呀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呢喺呢啲嘅社區層面同警察嘅衝突呢大家記住要保護嗰啲老弱婦孺嘅街坊其實呢、這個因為嗰啲街坊好多時佢係出於義憤去圍觀嘅其實但有時候他們受到警察的暴力對待那一下其實很慘的其實因為他們沒有那個心理準備很多時候 第二又沒有呼機他們大部分即是踢著拖鞋 記者都上不及啦你看昨天看太子、記者都上不及的其實是即刻來的根本是剛才在出場交子彈剛才在這個、 太子 太子這個局勢不是到我們可以決定何時完其實完的其實在北京手上他要完幾時都可以完你問我 做一兩個政治讓步得了 他要完幾時都可以完他要不完的話他要死人的話隨時可以安排一些大陸遊客給你揼又得 嗯 很容易的啫，其實即如果他要挑起那個的 衝突的話 再挑起進一步的衝突等等這些東西所以如果這個是集思廣益的沒有一言堂集思廣益的意思就是大家可以提出多一些的 不同的角度想下 possibility 會有哪些的可能性而這些可能性是可以在現在這個局面裡面 based on 官方流出來的一些的資料去判斷究竟個階段的形勢去到哪裡我覺得林鄭是堆沙包的了今次已經是越堆越高我不覺 得 是 careless mistake 來的 台灣那邊呢即是上次我們引述過呢透視中國那個呢名居正咪噏囉他說林鄭呢是可能會死的嘛即是其實的意思就是說他是會做代罪羔羊在整個運動裡面 所以你話林鄭點解要堆沙包呢？佢堆沙包嘅原因就係佢點解三鑊連續係爆曬啲嘢出嚟，就話唔關我事呢？一次就賴差佬，兩次就賴阿爺。 阿爺 係咪？因為有啲人已經準備係揾緊佢做代罪羔羊嘛。當個運動一停嘅時候，所以喺佢自身利益嚟講，第一有咩嘢我爆咗出嚟先，第二呢就係、是、繼續挑起個火頭，等佢唔好圓落去。 因為831之後呢，你見到喺唔係淨係美國或者西方國家，包括喺台灣蔡英文嘅反應呢，都覺得香港已經去到一個邊緣啦。 係 係啊，佢話佢嘅國家安全嘅即係部門係會睇住香港嘅形勢同佢匯報。就係咁嘅情況。我唔知道喺我哋身處喺呢個城市啊，我唔知道外邊睇同外睇係咪有分別。 少少啦，例如做生意嗰啲鬼佬咪就係問你幾時完咯， 唔係即係八三一 幾時停咯？ 嗰個畫面啊，我覺得 哦 ，OK， 火光紅紅啊，實彈槍擊啊，水炮車啊，無差別咁全日打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攻入太子喺度見到人就嘔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即係喺外國眼中可能已經睇到嗰個嘅即係 escalate 到一個局面係已經係頻臨失控嘅邊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這個失控就是他的劇本來的。不 是，有些外國傳媒的題目叫 out of control 嘛，已經 不是示威者 out of control， 我覺得 他不是，他不是說示威者 out of control， 而是香港的形勢是 out of control。 是啊，去到失控的邊緣的了，已經是 包括北京、包括特區政府、包括、示威者都是停到了嘛，即是 a point of no return， 你上個禮拜講的那個講法嘛，大家都回不到頭了嘛，即是現在他就想做到這樣的局。我的背後唯一解釋得到呢，就是有一些人是需要保住自己的權位，所以要令到這一場運動呢是永遠都完到的。 但你兩 拖到年底都未完。 我覺得有兩種的看法，我覺得一種看法就是我們之前都討論過了， 是不是中共的權鬥的模式的新熱，所謂希臘式的悲劇，就是所有希臘的英雄呢最終都是被命運所愚弄，而命運就是由這個上面的天神呢所控制。那些天神就是在後面打打打打打。 希臘什麼、啊、這個 希臘悲劇、 哦、希臘悲劇、 啊、林鄭都是希臘悲劇裡面的其中一個、就是、 其中一個角色 角色。另外一個講法是什麼呢？講法一就是呢，令香港局勢包括韓正這個香港事務的所謂在現在政治局常委裡面最高的負責人、是令到香港局勢失控，最終是要軍委會主席去拍板出動武警或者解放軍嘛。好啦，這個就是正正習近平最不想的東西。你見到今天他還是想切割你特區政府搞、依法施政，我撐住你，你去搞定他， 支持林鄭月娥， 是啦，就不要上我身，上你身好啦，我之後怎樣清算你就我主動嘛、我起碼如果我攬了上身出動解放軍，就出現了解放軍咬斷香港人的手這些情況的大鑊嘛。好啦、 有什麼你孭了他， 你孭了他 將差佬你管， 我動你的話我的民望就高咯、就是我斬殺這個四人幫嘛，我斬殺特區四人幫嗰時候，哇大佬主席英明喎，上街遊行添啦，直情。我諗林鄭就睇到呢一步，所以堆定沙包。但係同樣另外一種睇法，我覺得我唔知道大家相信邊個睇法。另外一種睇法就係呢條強硬路線一路都係源自習近平，由2012年佢上場之後 冇停過 開始，一路你見到就係步步進逼，就係將香港納入去呢個所謂一國嘅模式裏面， 全面管治 用中共模式，然後所有八三一啊，全部都係習近平嘅指示。這個全面管治權、普選等於國家安全問題、爭奪這個普選等於是將這個爭奪這個管治實權，今日國新辦都還是這樣說、這條路線是習近平定下來的，而止暴制亂就是他定下來的。好了，定了之後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就是全國的部委呢，就是叫做人人插手香港，我們上個禮拜所說的了。結果人人插手香港呢，就各自方死，是什麼呢？ 方死做少 做少，還有被指為這個怠惰，所以人人加碼，橋位的統戰部的就找那些同鄉會找黑幫、好了，如果是這個民航局的就動國泰、是不是跟著就動這個港鐵這個人民日報，好了，環球時報胡錫進都方死自己落後於形勢衝下來跟陶傑辯論我估計都是，其實 做多一點 做多一點 做突他 打套拳出來，好像昨天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拘捕那個女仔，有個這個全副武裝的鎮暴警察揸住個警盾同埋支警棍喺度飆咗銅咁樣啊！有冇嗰段片咧？ 有， 係啊，飆曬銅咁樣喺度咧， 跳下跳下， 功夫熊貓咁樣閃左閃右。咁我覺得佢個心裏邊佢都係想表演俾習近平睇，我覺得有咁嘅諗法，即係希望 一個唔覺意，中央睇緊直播嗰陣時見到我，哇幾英明神武咁樣，好似成龍咁啊！突然間衝去左邊，又閃翻去右邊，有少少似破地獄，即係嗰啲嘅道士破地獄咁嘅感覺。全個中國就係咁樣，就係好似呢個警察咁，我覺得，就係大家表演破地獄俾習近平睇， 大家都標同。 好啦，標咗同之後，結果所有嘢係冇一個 coordination 嘅。嗱，你見到胡錫進咧同阿陶傑辯論咧，你會諗中央係咪吹和風？ 我有咁諗 嘅，好 mile 嘅佢講啲嘢。 佢一個上個禮拜嘅星期三啊，環球時報嗰個社評咧話要確保咧香港 高度自治翻翻去，係啊。 佢話一國一制唔得，一點五都唔得啊。 係啊，呢個最左嘅小報點解突然間咁平和咧？仲要衝落嚟香港添？ 跟住有啲人話，其實佢真正咧係習近平嘅人嚟嘅，環球時報。其他嗰啲咧？習近平是控制不到的，他的講法嘛。 似嗱，胡錫進一路都，我相信都是習近平的媒，即是習派的媒體嚟嘅，其實。嗱，即係等於上海的呢個四人幫，係啊，毛澤東指揮得到，北京嘅潑水不入。好啦，如果是咁嘅情況嗰陣時，各個部門層層加碼而造成一個亂局。咁佢就要咧，你要指呢個亂局咧，你就要佢將嗰個指揮權集中喺一條路線嗰度噶咯，打就打，和就和。冇得而家咁嘅喎，其實嗱，大家睇下呢個功夫熊貓啦，你話係咪真係好似標緊銅嘅嗎？喂，那個示威者已經被制服嘅咯噃， 跟住都冇人理佢，嗱，起碼五六尺範圍裏面都冇人， 係啊，五六尺範圍冇人，係咯，簡直係笑片嚟嘅呢個，即係而家成個中共就係咁樣不斷喺度兇你，話又懟個盾嚟，又揸碌棍嚟， 唔係大個矛盾同對立就係咩咧？一時就吹和風嘛。一詞就是強硬嘛，你只是看上個禮拜已經看到啦，星期三，喂，環球時報一個屈美十180度轉彎，由過去左到雲的嘢，突然之間 又話你港獨，又話你暴呢個恐怖主義咯， 唔係跟住一個和風就話喂香港好重要㗎，喂我哋要靠即係香港作為我哋中國繼續發展落去嘅一個重要嘅基點嚟嘅。喂，你突然間講呢啲嘢，好似李柱明噏嗰啲咁樣嘅大佬，佢你有冇覺得上 咧？佢仲要佢現身同阿陶傑辯論呢下先好笑喎。雖然俾阿陶傑 KO 就預咗㗎啦，其實 嚇， 佢都冇發難喎。佢只係話你二打一啫，咁加埋李君雅，我實輸啦咁樣。但所以我覺得，如果而家呢個係一個亂局嘅話咧，包括喺北京嚟講都係一個亂局。第一，林鄭都已經開始堆沙包啦。即係見到勢色唔對嘅，其實佢係，佢都睇到勢色唔對啊嘛， 佢都要自保咯。 我唔信林鄭所講嘅嘢，我睇林鄭嘅行為啫，就知道林鄭嘅判斷都覺得勢色唔對啦。 係 出現咗一個亂局，佢控制唔到，所以佢堆定沙包先。嗱，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哋更加要小心行事呢樣嘢。即係話要後發而制人。如果林鄭喺閉門會議裏邊所講係冇十一呢個死線嘅話，佢 confirm 咗嘅。是沒有十一這個死線的中央，亦都沒有腦解出動的這兩樣東西。那的話就是說，如果一個長期的一個 抗爭的策略 角力，你可以這樣說，未必是街頭的衝突，可能是長期的政治角力和抗爭的話，這個就要去，現在在一個亂局裡面你出招是很容易 嗨的， 嗨犯錯的其實。運動到現在之所以沒有什麼犯過大的錯誤是什麼呢？是因為共產黨在道德低地， 我哋喺道德高地， 林鄭喺道德超低地。你睇下 Robert Chung 嘅調查咧，有40几%系俾零分佢，都幾恐怖，係有史以嚟最多人俾零分佢。咁好啦，即係話成個運動裏面我哋所得到嘅支持呢樣嘢咧，係好牢固噶啦，我覺得已經係，即係喺本地社會嘅層面，喺西方嘅傳媒嘅眼中都係。如果我哋要揾出幾個嘅和理非也好，或者其他方法咧，係喺對美國喺香港問題裏面咧係有一個作用。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嘅。如果香港政府係傀儡政權嗰陣時 候， 即係話好簡單啫，你要同汪精衛談判，你同定同日本戰時內閣談判啦。如果你話蔣介石就話喂，你唔好打啦，大家和啦咁樣，你冇理由同汪精衛傾噶嘛。因為汪精衛後面就是東條英機來的嘛， 大佬才是， 或者你滿洲國你沒來跟溥儀談的嘛，你當然同一個滿門精四郎和土肥圓然而談的嘛。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底下呢，我相信再在行動上面再去令到一件事再升級呢，我們是會 那個傷亡嚴重之餘呢，政治上的損失會犀利的，我覺得。 嗯。 這個亦都是呢，即不是純粹食花生，我自己很擔心那些學生，亦都呼籲那些學校的校長呢 收手啦， 做回一個人， 收手啦， 做回一個香港人，你先做一個人然後先做校長。坦白說你都做得校長都五六十啦， 差不多退休 了，四十幾五十幾啦，是不是先已經冇嘢做喺度熬咁耐啦，思維素餐咁多年。喂，好多人話喂點解香港社會變成咁，我有個解釋嘅，你知唔知？香港社會喺英治裏面建立咗一套嘅社會秩序，一個 social order 同埋 political order。 嗯。 總之你行到嗰個位置你係廢柴都好啦，都係自動呢自動去收成期㗎啦。所以呢到面對真係香港社會陷入一個空前嘅 crisis 嗰時呢，呢、這個就係滔天巨浪下面呢，究竟邊個識唔識游水呢，就一樣就睇得穿㗎啦。其實結果你發覺 游水意思 咩，即係走，即係你個人係叻唔叻，點樣去應付，同埋、okay. 有冇價值觀， 有冇吉士， 有冇吉士係睇得出㗎。你見到警察 Asia Finest 全部都係廢話，原來就係一套當社會裏面嘅治安率好低，已經完全冇 organized crime， 同九十年代好唔同，而只有緝毒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嗰陣時呢三萬幾嘅部隊呢，原來揭開就是犯罪率最高的，這個不是我污蔑他們的，這個是盧偉聰自己親口承認的，去年警隊是有史以來犯罪率最高的。你有沒有見過紀律部隊 在其他，就算在美國、是每日都有警察上庭的新聞、今天又有了，是日日都有的，其實日日都上庭的警察。 所以他們面對這一次的、示威抗議的浪潮的時候呢，這班友仔呢，我成日都覺得呢，從一個好 psychological 嘅層面睇佢哋呢，因為平時呢班友仔懶慣㗎嘛。 喂，返到去警署 做嘅， 係坐八個鐘食早餐，食兩個鐘，跟住返返去寫字樓，上下閒網，上下 chat room 喺度八喺度溝女，最多就係走去嗰啲嘅 TG group 嗰度溝女約炮呢啲咁嘅嘢。然後跟住你要佢孭住咁重嘅 gear， 仲要 有三十幾度颱風期，企喺條街嗰度對住啲示威者，你見到頭先標同嗰個阿叔，除咗等佢慘啊，真係鎮暴警察真係。 唔係，所以點解咧？有啲人話：喂，差佬咧，點解欠債累累咧？再加上咧，原來佢哋交税嘅咧，有一半人係欠交即係税嘅，因為嗰班友仔太悶，冇嘢做嘅，個個都走去賭錢啊嘛。 要咯，就係咁樣， 咪使曬啲錢咯，散曬咯。 好啦，到而家真係要佢講紀律嗰陣時咪出事囉。 跟住叫佢真係做嘢，我估佢 變成咁，真係做嘢嗰陣時你咪睇到囉。 好啊。 你睇佢做乜，你睇下佢。 十個有九個差佬呢，即係做幾十年嘅差佬呢，都未試過呢兩個月咁忙嘅啫。真係叫佢做嘢。 一世人啊。 所以全部上曬頭嗰班友。 一世人都未試過咁忙。即係話好簡單，你嗰間鋪頭十年都冇人幫襯。突然間日日都做到 OT， 做到爆曬， 湧曬啲人嚟， 係咪？你唔發爛渣幾難啦？失控、情緒問題、家庭問題，本身就有問題，我覺得。好啦，到教育亦都係一樣，同警察一樣。你以為啲校長而家先特別賤咩？根本咁多年坐喺度思維素餐佔多數，佔多數。 大部分連 teaching 都唔使做啦，佢哋係咪？ 根本學校你見到嘅嗰啲，上次東華三院嗰間咩啊？嗰、那個咁嘅撲街校長逼死個老師。你咪睇到囉， 記得 佢當自己係山寨王嚟㗎，其實 係係 仲有嗰個咩陳章平呀，係咪你見到呢啲冰山一角，其實咪同警察一樣，係咪只不過就係因為佢唔使面對執法呢個咁大嘅壓力，但係佢喺學校裏面你見到，喂大佬， 你冇， 我想問學生，就算我戴個黑色口罩返去，我就算喺門口嗌平反這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叫學生罷課派傳單，究竟有什麼這麼大件事，是要出到防暴警察去這樣去，要出軍裝警察去撳到小孩落地下滿口血，你做校長你不出來，你其他那些竟然容忍警察在門口去欺凌自己學校的學生，我再講，其實同咬斷嗰啲示威者嘅手嘅警察有乜嘢分別？有乜嘢分別？ 所以咧，肥棒咧， 我唔希望沙田呢個自殺嘅學生係真係同反送中有關，我真係唔希望。 肥棒喺離開香港之前，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咪警告香港人嘅， 為一國兩制就係港奸啊嘛， 就係、是、自己有啊嘛，就係、是、因為自己企唔住啊 嘛。 嗱，以前你喺港英嘅殖民地年代裏面主要個位置全部啲鬼佬同我哋頂曬佢，我哋基本上係做執行嗰啲人，冇問題喎，係咪？當你哋話事嘅時候，你班人嘅脊骨即係唔係企得硬嘅，冇吉屎嘅，咪全部送曬俾阿爺咯。 好簡單啫，英國佬拖隻馬騮出嚟，然後俾件軍裝佢著住，推出去呢個就係精英。實際上嗰個仲係馬騮，未進化到佢成為人。根本是沒有價值沒有信念眼中只有利益。好啦，到現在香港新崛起的這一代他不跟你講利益，如果講利益為什麼拔萃的女生要站出來啊？ 是 為什麼喇沙黃忍，你見到黃忍 哇黃忍最勁 喎，連孫中山那個銅像 都玩埋 了，大佬 都玩埋了， 都帶了個豬嘴，還有那頂帽都噴埋那隻色。如果講以前八十年代這些就是準備港大 Fresh On 出來做 AO， 再不是就是去美資英資企業，去太古去 Hong Kong Band 做 Cadet 做 Management Trainee， 或者是在這個馬會一路上去，或者 TDC、或者港鐵這些大機構做 Management 一路上去，他的路就是這樣行。現在他不行這條路，你不去想一下為什麼他不行這條路，然後你走去用警棍去幫他，你唔諗下你哋上一代呢，這個就係黃忍 gear up 嘅孫中山啦。我覺得呢張相係好有代表性，我好鍾意呢張相。 佢嘅手點解唔涉把黃遮喺度呢？ 聽日有㗎啦，我諗就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佢戴埋帽㗎喎，嗰頂係咪？ 嗰頂帽係啊，嗰頂係黃帽，不過噴咗佢嘅色嚟㗎。 Oh, OK。 係啊，原本唔係戴頂帽㗎。 哦。 佢就做到佢好似個銅像嗰個色囉。嗱呢個你唔問返轉頭，你香港呢一代嘅，你唔問翻轉頭，點解而家佢哋後生嘅會咁樣揀？好啦，你以前就被託於呢個英人、英國人或者馬騮係人嘅，佢都當咗自己係精英，坐喺嗰個位咁多年，而家一發覺一掀開 ，AO 垃圾， 全部都係蛇蟲鼠蟻， 對一個咁嘅危機，全部變曬花生油。佢哋對呢個問題嘅關注同埋嗰種情感嘅介入嘅程度，遠遠低過我哋。實際上他們的責任大過我們多多聲， 他可以做到的事 我們真的只是花生油，其實他實際上是掌權的，其實他們是竟然集體沉默不出聲。 你找一 這個跟納粹德國興起的時候，那些人全部對於屠殺猶太人不出聲是不是一模一樣？這個就是平庸之惡，你不要說跟你們沒有關，你現在見到香港真正的精英其實就是醫護大狀，是不是救傷，你見到這些消防是每一日他們的工作裏面是沒得歇的嘛，這些人醫生怎麼歇啊？隊到入來急症室就要做的嘛，消防怎麼歇啊？一入火場就輕的嘛，如果準備不好怎麼會好像差佬的嘛，大佬坐在這裡吃兩個小時早餐，上完閒網跟著出去行完之後回來跟著放工。所以我說如果是這樣的話，你跟著今次看到公民社會裏面最有力量的是什麼人？竟然就不是教育界，我告訴你，大家自己反省一下。 喂，你諗下， 大家自己真係反思。 楊潤雄一落柯打做緊嘢嘅時候，呢班嗰只完 全點解全香港 冇抵抗能力嘅？ 唔准戴黑色口罩，我想問一下，呢個好簡單嘅問題啫。點解口罩係要規定要顏色？冇一個校長解釋得到嘅喎，你就會令到直接令到學生挑戰學校嘅權威。好啦，再挑戰多兩嘢就報警，係咪最叻㗎啦？你見到上次你記唔記得？咪就係跑馬地嗰間女校。啲學生畢業返去影畢業相， 成 破。運導主任唔高興。 成破。 係啊，唔高興咪報警囉又。見到佢哋喺校學校門口影相，結果咪報警囉。喂大佬呢啲咩人嚟㗎真係。我自己咁多朋友教書，我都唔明白點解佢哋會變成咁㗎真係。喂大佬。 你啲朋友冇咁係咪？ 我唔係講緊佢哋。而係話我哋呢個年紀嘅人。 係囉。 點解會滑牙滑到咁嘅地步啊？我真係唔明 白。都做咗20幾年啦。 喂大佬，你已經 揾曬啦， 提早退休55已經可以退，如果唔係60已經可以退休， 咁咪做返啲有吉事 嘅。點解最後尾嗰幾年你唔做返一個人應該做嘅嘢呢？我唔係叫你做聖人喎，而家係咪先？ 唔好講逃犯條例啦，淨係721同831分別喺元朗同太子 ,ok? 你已經可以 make 到個立場㗎啦，嗰個已經學而家啲 post 咁講啊。這個不是藍黃的問題， 這個 是是非黑白的問題嘛。 真光的女仔今天不是揸著個牌，就是這樣講， 是嗎？ 是啊，為什麼中學生明的道理而竟然作辱英才的老師？你都不要說了大佬，一個 SGM 6皮幾人工大佬啊， 做警察做到搏到幾耐先至攞到六皮幾人工啊？ 嗯嗯， 係嘛？大佬，老師喺學校，你相比起社工，今次嘅運動裏面你相比起社工， 唔係不過驚嘅，因為點解咧？人民日報已經點名鬱教協嘛，係嘛？莫啊啊邊個啊？葉建源啊，同埋張瑞輝係點名啊嘛？ 張瑞輝 咧，所以個包仔係諗住咧借佢哋咧嚟殺一儆百，所以咧所有校長咧就暗殺。 但係我已經講過，我不厭其煩咁講，白色恐怖將會來到。 嗯， 呢個係必然嘅，係避無可避。國泰模式，連法庭檢控主任都知道國泰模式會喺 DOJ 出現， 嗯， 即係律政司出現。點解學校唔出現咧？佢會鼓勵你，大家爭去升 SGM 嗰個位，我鼓勵你篤灰。 係， 我鼓勵你 check 呢條友過去喺 social media 裏面嘅立場，然後喺學校建立一個社會信用制度，將會全港推行所有公營部門。嗯，有冇發表過支持反送中嘅言論？有冇去過前線？有冇示過威？有冇參加？有冇聯署？然後作為考核嘅標準，你估你哋甩到咩？逃得過咩？好啦，你話我話做人，如果你唔去集體去反抗呢個制度，呢個同新疆有乜嘢分別？我想問。 咁就好多人思維素餐啊，諗住。 喂，你只有集體去反抗先得嘅，就算係國泰事件都係。 啱啊，因為點解咧？越多人嘅時候，佢喐唔到咁多條友噶嘛。 你要令到佢係喐唔到先得啊嘛！如果唔係，大家都沉默，咪，嗯，就係我就話平庸之惡就係咁。你以為好似唔關我事，我褪開嘅話，我利益不受損，最終一齊冚家產。 喂，好啦，今晚時間差唔多啦， 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不過呢個結論好似唔係幾好咁啊，一齊冚家產。 啊，冇，咁你諗過第二個啦， 嚇， 香港人加油，萬事小心， 時代革命，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劉世良。香港現在去到關鍵的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很嚴峻的考驗，而城寨創辦五年亦都是去到關鍵的時刻了。我們在手機上面是有一個 Apps 給大家下載的，如果大家下載了之後呢，就可以加入通過這個 Apps 成為城寨人的會員，亦都可以在 Apps 裡面參加我們的活動，或者是在 Apps 裡面購物，咁樣嘅話呢係支持城寨繼續走落去嘅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啲下載呢個城寨 Apps。